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揭开感应篇第73节。沽买虚臾，包处险心。这两句话用现代的话来讲，就是打知名度。注解里面引用孟子、庄子两句话讲得好好。孟子说，有诸内必迎诸外。庄子说，明者实之宾也。这些是古大德的见解。所谓实至名归，何必要去求知名度？有心去求知名度，这个心已经不善了。所以下面讲包处险心，储藏在里面的心不善。明自己有时候觉得是好事，实际上名同实如果不符，鬼神都嫉妒。亦可以说一切障难的根源。所以古人求的是德行的建立，绝不求名声远扬。诸佛菩萨为了教化众生，自己亦不宣扬自己。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，在古籍里面看到，世出世间圣贤，没有一个不是自己谦虚而尊敬人地，抬举人地。我们想一下其中的道理，真的能参透，我们亦就学识做人了。心善行善，我们得的果报善，心行不善想得好果报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世间为什么会这么俗恶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灾难？学佛人知道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种种灾变都是由我们心想 而显现出来的。我们包藏不善的心，自然就有不善的果报。我们学佛，佛菩萨用的是什么心？佛菩萨用的心，佛经里面常讲是菩提心。菩提心是真情心，好善好德之心。成就人哋嘅心，呢种系真善。所谓嘅止于至善，喺果报里面，亦系第一殊胜嘅果报。我们要明白，要觉悟，要认真努力去求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希望我们深深体会这个道理。明文利养应该远离，这些都不是好事。世间人追求的是迷惑颠倒。我们看古今中外，世出世间圣贤从来没有去追求明文利养的，从来没有去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。所以他们的道德能成就，功德能圆满。这个功德是帮助社会，帮助一切众生建功立业。虽有殊胜的功德，亦没有将它摆在心度，所以永远这么谦虚，永远节俭，永远对人对事对物恭敬。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要学的。下面两句：错人所长，误己所短。这些亦是大病。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从嫉妒障碍来的。见到人家有好处胜过自己，想尽方法去障碍。自己的缺点亦尽心尽力去遮盖。这种是大恶。可以呃到世间人。 但是握不到佛菩萨，握不到鬼神，总而言之，都是我们自己迷惑颠倒。念头错了，错在自私自利，从这些地方我们能体会到坚固的我执，一切都是为了我，我是什么？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我见，我见就是执着，我们讲的成见，执着有个我，执着这个身是我，这个是所有一切错误的根源，从它里面生起我爱、我痴、我慢。唯识经论里面讲，四大烦恼常相随，这四样就是世间人执着是我。我们细心想下，啱唔啱？佛讲的那四个字，其实就是贪嗔痴。我爱是贪，我痴是痴，我慢是嗔。嗔为生的傲慢，这些是我们无量劫来生死轮回的病根，这些根如果不拔除，念佛亦不会往生。我这么讲是特别提醒同学的，我们在这一生中希望真正能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一点不留意不得。只要不放下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仲是为自私自利，对人嫉妒障碍，自己的缺点尽量掩盖，这种行为怎能往生？念佛念得再好，一日念十万声亦不会往生。必须要知道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心底都是真情清净慈悲。由此可知，我们如果具备真情清净慈悲，念佛就绝对得生。第十八愿，一念十念必定得生，它的条件就是真情清净慈悲。真情清净慈悲是菩提心，真情心是菩提心的体，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智情心、清净心就是心心，慈悲心就是回向法愿心。所以具足这三心 念佛先能往生。呢三个心母完全同呢三心相违背，处事待人接物虚伪，唔诚实，自私自利，贪图名闻利养，处处总是希望炫耀自己，自己在人地之上，错了，心心冇咗，对人唔系真嘅慈悲，假慈悲。咩叫假慈悲？对我有利嘅，对佢就好啲，慈悲啲；对我冇利嘅，置之不理。一切都用利害作为衡量嘅标准。其实他的想法看法全错了，他所看的利是眼前的小利，这样看错了，眼前小利你得到了，以后的大害你必须承受。佛在经典之中对我们的教诲，佛的确是苦口婆心地教化一切众生，可惜众生麻木不仁，体会不到。佛法自始至终就是孝亲尽事，正业三福第一条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从这个地方做起，做到究竟圆满，就证得无上菩提。所以佛的果位是孝道和师道的圆满。我们不会依教奉行，不会改过自身，不孝了，不敬。感应篇里面太上训示世人，善法我们不行是不孝，是不敬；恶法不会改是不孝，是不敬。所谓忘恩负义、背师叛道，这种人还会有什么成就？首先我们要救自己，要知道自己无量劫堕落在生死轮回，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，这一生中非常幸运遇到佛法，佛的教诲我们懂了没？我们信了没？有没有去依教奉行？首先自己要做到，这件是第一重要的事情，人家能不能做到 我能帮到几多，只要尽心尽力，功德就圆满啦。佢肯唔肯听，肯唔肯做，系佢嘅事。特别系喺现代呢个时代，社会上提倡民主、自由、开放，任何人都冇权力干涉人哋。所以喺呢个时代，父母冇办法管教仔女，老师冇办法督促学生自由开放。咁会唔会成就完全靠自己努力呢？自己能唔能体会，自己肯唔肯发奋，肯唔肯学圣人、学贤人、学做佛菩萨？古时候父母师长可以勉强学生弟子去做，可以勉强佢做，而家唔可以勉强啦。唔单止青少年唔勉强得，儿童都唔勉强得。以前我哋住喺美国，隔篱系一啲当地嘅美国人、中国人，嗰啲父母管教仔女，闹佢几声，打佢几下，佢喊啦。隔篱人听到，同小朋友讲：使唔使我帮你？我打电话叫警察，将你爸爸妈妈捉去坐监。虐待儿童，你睇有咩办法啦？儿童都唔管教得，现代嘅社会同我哋中国古时候嘅观念完全相违背，180度违背。咁点得了呢？如果话呢个世界冇灾难，我唔相信。我睇到无锡里面美国嘅一啲统计数字，我好担忧。就算我哋现前能勉强平安度过，20-30年之后点好？而家嗰啲儿童大过咗，咁系咩社会？不堪设想啊！所以而家古圣先贤嗰啲道理，我哋唯一能做到嘅就系多讲，多啲劝导大家，希望广大群众之中能有几个觉悟，能有几个回头，同未觉悟嘅人做个好榜样。咁就係大慈大悲啦。绝对唔好再做坏榜样。做坏榜样咁就係恶魔。陷害嗰啲苦难众生。我哋要从呢个地方觉悟。 太上教我哋嘅善行，我哋要认真努力去做；恶心恶行，我哋要时时反省检点，改过自新。唔辜负恩祖一生极力提倡，从这个地方我们亦能认识，亦能体会到恩祖的悲心，超过同一个时代所有的那些法师大德。他的智慧能见到世间的一切状况，悲心提出那几种书来救护啊。唯有我们有这种深刻的认识，甚深的体会，我们才能发心继续祖师的宏愿，将他的教学发扬光大，帮助这个苦难的世界，帮助苦难的众生。首先要自己成就，自己成就不到想帮助人，佛经上常讲无有是处，所以自己必须觉悟，痛改前非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